少不会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会飞，别去理会，自我敬畏。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遗憾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 这首《异乡人》是写给所有的离乡背井的游子，希望每个北漂的人们听到这首歌都能得到安身立命的安慰。李健用诗一样的情怀，秀勇宁静的音乐，唤醒我们关于故乡、爱人和朋友的种种记忆和美好感念。一起来听到《异乡人》，来自李健。 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小小的门口还有他的温柔，给我温暖陪左 Hey babe, I'm sorry, I can't hear you too well. You can have the

四季春梦，太急太急希望，听街声闻时光，或走俗寻常，情歌里过断桥，踏落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却发着星光，钱抹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当初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忍住情可回望就忍过喜欢，一如年少模样。挥霍一下不欢喜，一或追望不你要去的地方，不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上雨露的事。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雾冬时烤雪吃下写长信，早春不过 怎样，是戴佩妮上一张专辑《习惯这样》以及写给好友江美琪的《如影随风》之后又一抒情力作，讲述分隔两地恋人，无论是天黑天亮天冷天热，总会想起对方，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又会怎样。一起来听到怎样。 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记了，而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你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那你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

现自己办不到，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我不能就这样失去你的微笑，找不到，多找些不必要，你说好不好？说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能不能就这样忍着痛泪不掉，说好陪我 这首歌当中有一份动人的情绪，依然会发现郭靖他依旧深情的唱腔，不同的是作品当中融入了一份都市爱情之中关于被叫做三角关系的爱恨情仇，继而这首作品当中那一份浓郁甚至是浓烈的情绪透过郭靖的诠释表现出一份奇妙的化学作用。当纯爱碰撞爱恨，这是一首歌当中最为动人的亮点，一起来听到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 别那么苦闷，最爱的人就在身边，怎么我都不快乐，原来甜蜜会干涸，幸福会陷入沼泽，才让天的颜色心的温热都变了， 想着他。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到来自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 什么明天所以期待，因为我是一个人，只能够对感觉坦白。只是为了你一句话，我全身摇摆。只是为了你的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因为爱所以爱，温柔经不起安排。别管那么快，不要等到互相伤害。句话，我全身摇摆。只是为了你的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因为爱所以爱，不要等到互相伤害。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杠杆，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我要你现在。 闭上眼睛都是你。 些错误，只为了今天跟你在一起。你微笑看着我，我耐心等待你回应。为了见你一面，我会愿意赤足走过千里雪地，小心翼翼，我要屏住呼吸。心动的过程只是一刻，你从来没有给我肯定。心痛的感觉若即若离，想眼睛还是你。我的温柔，我的热情，我的脆弱，我的敏感细腻，从今天到以后只会为你美丽。我的遗憾和一切错误，只为了今天跟你在。 梦想的阳光里，早晚被晒干的记忆。